场梦，摔碎了山河，只为一颗心，爱到分离才相遇，只为一滴泪，模糊了恩只为一个心。